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安静的山洞里，于是便出现了一副美男子对拳解衣，英气豪迈的女子虎视眈眈的诡异画面。黄昏渐至，温泉的热气在洞中升腾，平白生出几分暧昧的气息，一时间静默的吓人。锦带落在地上，寒夜去除上衣，刚露出裸露的后背，一声清亮的口哨吹来，顿时气氛全无。寒夜手里提着衣袍转身，和任安乐亮晶晶的眼对视半晌，终于认了输。 先退下吧。 寒夜光着上半身，努力摆出威仪的姿态。任安乐弯了弯眼， 殿下装着三千家人的东宫，看来还真是个摆设。 他说完拍拍手，转身出了山洞，留下脸色僵硬的寒夜孤零零立在泉眼旁。待出了山洞，任安乐轻快的步伐缓了下来，他松开袖中微微紧握的手，舒了口气，无意识摸了摸藏在头发里的耳朵，一触发觉烫得厉害，眼底露出了几分诧异，摇头晃脑好一会儿，待回过神，匆匆去了竹屋外的溪水旁。谷里静悄悄的，任安乐揭下面具，露出有些苍白的面庞，用水洗净，看着手中的面具，眉皱了起来。这面具是用药草制成，瞒不了几日，若院叔还找不到这个山谷，怕是真面目就藏不住了。任安乐是个乐天知命的人，想了片刻，见寻不到办法，重新戴起面具，晃回了竹屋。他有些疲乏，望了望窗外沉下的天色，被子一卷，开始睡觉。待寒夜通体舒畅地沐浴完，湿着头发回到竹屋时，便瞧见了他呼呼大睡的模样。按理来说，任安乐在土匪窝长大，又是执掌三军的统帅，睡觉时应该是警醒的。可这数日在山谷里，寒夜见到最多的便是他这副推坦荡放松的姿态。或许是因为功力散尽才会这样。寒夜心里有些发堵，放轻手脚走到竹床边，半蹲下来。任安乐的眼睛狭长，寒夜想起他平日在京城作威作福的德性，一时有些乐，杵着下巴瞅着看他。看久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对着这张脸发了半天愣，总算回过了弯。这副容貌配上任安乐嚣张到凌厉的眼神，有些普通了。那日在化缘山寺外，连那些混迹江湖大半辈子的掌门都没瞧出鲁文浩脸上的面具，面前这人却不费吹灰之力给看了出来。如若不是一早知情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必定深谙易容之术。寒夜从见到任安乐第一面起，心底隐约的别扭之意终于得到了解释。他的手指头不自觉动了动，有些苦恼。挣扎半天，朝四周望了望，觉得这儿人鸟绝迹，实在是干偷偷摸摸之事的好时机。他努力保持着淡定的神情，几根手指挪向任安乐的脸。一寸一寸，呼吸不自觉屏住，心跳得比临阵对敌时还要厉害。只要动作再快点，他就可以看见心心念念了十来年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了。但手却在落到任安乐脸颊的瞬间猛然停住，他蹙起好看的眉。如果真的接下来，任安乐便再也不存在，这世上只会有一个帝子园。十年前帝家宗祠前幼小的女童冰冷的眼神突然浮现，和任安乐爽朗温暖的眉眼缓缓重合。寒夜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意志生生收回了手，盯着熟睡的人半晌，起身走了出去。片刻后，竹床上熟睡的人睁开眼，动了动有些僵硬的手脚， 他抬头望向窗外静立的身影，眼底不见情绪，复又何言？谷内安静祥和，化缘山底大营内的气氛却异常沉重。距离太子失踪落下悬崖已有20几日，嘉宁帝颁下圣旨沿太子微服巡游的日期也逐渐临近，一群人愁眉苦脸，整日里满山寻人，大眼瞪小眼，长吁短叹。这丢在崖底生死不明的可是大晋储君，若真寻不回来，恐怕满营将士都得受个株连之罪。安宁早已到了化缘山，寻了一夜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营，正好遇见搜寻另一座山头的院书和归西。他抬手打了个招呼，两方人马顾自无言，入了大帐。 皇兄虽然受了一掌一剑，但安乐却没有受重伤，他怎么还没有回来？ 不管寒夜是生是死，任安乐也早该平安回来了，恐怕在场所有人心底都是这么个想法，只是没人敢在安宁面前提出来。如今连安宁都如此说，怕是针对太子不抱希望了。 公主，明日你休息，我和归西再找找，或许会有消息。 不用了，我和你们一起，你们也劳累了，先回帐休息吧。若是3日后再寻不到，我会禀告父皇，为皇兄和安乐送丧报入境。 待两人起身走到大帐口，安宁淡淡的声音传来，两人脚步一顿，没有反对，只是低着头走了出去。寒夜和任安乐又在谷里疲懒了2日，任安乐实在浑身都不对劲儿，他便拖着寒夜去例行散步。如今寒夜的身体好了，他们散步的范围便扩散到整个山谷，慢慢也能打发大半个时辰。一路走来，芳草萋萋，枫叶正红，意境不错。见任安乐脚步有些散漫，寒夜道： 回去后我送些人参和灵芝去你府上，好好吃。 知道了，你每日都要说上几遍。咱们困在这里1个月，也不知道外头是啥模样。 天下太平，父皇把我们遇险的消息瞒1个月也不是难事。至于青城派，若是青城老祖不在人世了，青城派不足为患。 哦， 归西失踪半年，怕是造化不浅。 寒夜突然来了一句，却没有接着说下去。任安乐也恰到好处地避过这个话题，打趣道： 你这么一副病殃殃的模样回去，也不怕京城里的新嫁娘担心？ 回去后就成婚了，先不让她瞧见便是。 也是，回去了便是婚礼，殿下可要…… 寒夜急急回头，看见任安乐半蹲在地上，脸扭成了一团，忙回转身问： 怎么了？ 没事，你先走，这儿风景不错，我先回味回味再跟上。 你刚才想说什么？ 我想说，新嫁娘是个大美人，殿下婚期在即，可要积蓄精力，龙精虎猛才成。 任安乐没心没肺的开口，眼底里的调侃明晃晃的，像是半点也没把寒夜放在心里。只是任安乐不知道，他眼底有丝雾气，看上去竟罕见的有些可怜的意味。 没了内力，脚踝扭到的声音也不小，想必是疼到心里头去了。 寒夜半跪下来，扶开他的手，握住他脚踝，运气揉捏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没了武功的任安乐成了一只没牙的老虎，硬是没阻止成。脚踝上的力度不轻不重，正好，温热的内件顺着肌肤渗入，暖洋洋的感觉。青年低着头，任安乐安静地打量他的眉眼，没有出声。 唇有些薄，估计是个无情的。剑眉斜飞，皮相倒还英挺，前2日见过上身，身材 也是罕见的好。 可好些了？ 任安乐动了动脚踝，舒服了不少。见伤势未愈的寒夜额间沁出薄薄的冷汗，有些心虚，忙点头。 好了好了，看来今日是逛不了谷了，真可惜。 安乐，上来。 任安乐神情错愕，意识到真有些手足无措了，还来不及摆手，寒夜已经从前面伸出一只手，准确地抓住他的手腕，轻轻往上一提，任安乐便落在了他的背上。世界有瞬间的安静，任安乐的手正好搭在寒夜胸前，他触到隐约的心跳，不急不缓，很是安然。两人都没有说话，寒夜背着他沿着小溪慢慢走。 安乐，你的内力要养多久？ 半年吧，我护了一点元力在体内，不至于散功，回京后休养半年，估计可以恢复一半了。 只有一半？ 嗯。 回去以后不要告诉别人你没了武功，谁都别说。 知道，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 安乐，我们再住几日吧。 任安乐抬了抬搁在寒夜肩上的下巴，挑着眼朝青年的侧脸望了望，眼底有着自己都未察觉的柔软。 好。 回答的迟，却毫不含糊。寒夜的表情突然有了神采，面上是满满的喜悦。任安乐正好看见，心底微微有些酸楚。他打了个哈欠，把头重重朝寒夜肩上一倒。 困了。 那 就睡吧，等到家了我再叫你。 身后没了声息，寒夜却觉得背上的人整个都压了下来，想必已是熟睡状态。他勾了勾嘴角，一步步走着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